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小太监出去了，太子又继续喝着粥，他像是并不饿，懒洋洋地搅着碗里的燕窝粥。严君玉想起敖季跟自己讲的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诸葛亮，不由得有点慌。太子抬头看见他脸上的神色，笑了。 怎么了？我不累，只是在想事。坐下吧。 严君玉坐下后仍然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，萧景琰忍不住逗他。 怎么，小严想喂我吗？ 见严君玉摇头，他又笑着道， 那一定是想用我的御膳。 不要笑了，你明明就不开心。 严君玉声音闷闷的，他这话是有点冒犯的。萧景琰怔了一下，笑容不由得退下去，但他毕竟是太子，很快又笑了起来。 小严怎知道我不开心？ 我就是知道。 少年的神色倔强，眼神却很认真，像最简单的剑法，直来直去，却让人无法躲避。被这样一双眼睛看着，实在不好撒谎。萧景琰笑了起来，他伸出手，只是这次摸的不是严君玉的头，而是拖着严君玉的脸，带着笑意看着他的眼睛。严君玉忽然在这瞬间明白，为什么自己不怕敖季他们摸自己的头，却唯独怕太子。因为哪怕是敖季，自己也觉得有点丢面子，只有太子伸手的时候，自己一点也不想躲。他想碰自己的头，自己也想碰他的手。 那小妍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吗？ 因为圣上。 严君玉偷眼看他表情，萧景琰不置可否。严君玉于是继续往下说， 与嫣然说是你把他召回京的，边疆出了虎狼之辈，咱们和五湖迟早有一战，你想战，圣上想和，你召与嫣然回京是问边疆情况的，他直接来了东宫，圣上不高兴，所以今天敲打了你，你伤了心。 其实萧景琰是应该要反驳他的，伤心这种字眼对太子来说是用不太上的，一国储君自幼学习帝王心术，未来要执掌天下，怎么会轻易伤心呢？天家无父子这种事，看多了史书早就懂了，这事儿摆在面前，最先应该自省，进而自保，根本没什么时间伤心。但他并未反驳，也没有点头。严君玉又问， 那咱们要和亲吗？ 如果我说要呢？ 庆德帝下旨，太子暂领政事，五湖使节都要他来接见，和亲自然也是由他做主。对于普通大周人来说，和亲尚且是屈辱，况且严君玉是王侯后裔，祖上是赫赫有名的将领，看与嫣然的反应就知道他们这一批人对于和亲的态度了。 与嫣然说他还没有和那个什么西戎王子打过，我也没有，不知道那西戎王子愿不愿意玩打仗游戏，这样我就知道他的风格了。 严君玉几乎是有点天真的，萧景琰被他逗笑了，他看着严君玉的眼神幽深起来，像是在认真打量，又像只是在欣赏。 小严，你跟着我吧。 我现在就跟着你啊。 严君玉不解。 不是这样跟着，我要你一天十二个时辰跟着我，我去哪儿，你就跟着我去哪儿，我做什么，你都可以在旁边看着。 你想让我知道你为什么不开心吗？ 严君玉似乎明白过来，萧景琰看着他的眼睛。 不，我想让你知道，我究竟是谁。 太子这顿饭注定吃不安稳。刚吃了两口，外面进来通报说太子妃驾到。严君玉站在他身后也好奇地打量，只见帘子外面人影幢幢，宫女挑起帘子，先进来的是上次见过的玲珑，然后才是太子妃。 参见太子妃。 太子妃进来的时候，整个屋子似乎都亮了起来，这光彩跟她如云的宫髻、满头的珠翠、身上的绫罗都毫无关系，仿佛只是她身上带着的光。她本身就像一株牡丹，一件绝世的珍宝，或者夜空中皎皎的明月，足够照亮周围的东西。太子妃其实并不算非常艳丽，而是纯粹的美，真是眉黛春山，秋水剪瞳，肤如凝脂，是极端正又极罕见的那种美，神色却是温柔而贵气的。严君玉忽然觉得，如果这世上非要选一个人来配太子的话，就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。太子妃看见严君玉愣了一下，因为太子妃是东宫女眷，她进来半读都要避开的，这衣着华贵的少年却直愣愣地盯着她，长得是漂亮的，就是眼神太直接了，显得有点天真。玲珑看见严君玉一眼就认出来了，又瞪了他一眼。太子妃行了礼，笑着问， 殿下在用膳？ 刚忙完，你从哪儿来？ 才刚去给父皇请安，母后也在那儿，就留下用了晚膳。 太子妃正说着话，有宫女已经提了食盒进来，非常精致的紫檀雕花，罗甸嵌出龙纹，一看就是皇上用的。 刚才在父皇那儿用膳，昨天越王送了些金钱免过来，席上有道黄金肚，父皇见了问你用膳了没，让我顺便给你带过来，还捡了两样菜，都在这儿了。 宫女端出菜来，是个小盅，其余两样菜不过是羊肉炙、梯缕鸡之类，严君玉也见过，就那黄金肚不知道是什么，不由得打量起那小盅。但太子也没有动他的意思，只是问， 父皇还说了什么吗？ 安乐公主来请安，说了一会儿话，父皇说还是女儿好，养个儿子一不如意就闹脾气，这么大人了还要做父亲的去哄他。 严君玉难得听懂一句玩笑，忍不住笑了起来，偷偷看太子。太子脸色没变，仍然清冷如霜，只是眼神里多了一点暖意。太子从小庆德帝就亲自教他读书，父子之前也是有点感情的，只是宫闱之中这点感情算不得什么。 打发个人去给父皇谢恩，说太子知错了，只是政务繁忙不能亲自过来。 这样最好，母后先前还担心呢，我也打发人去跟母后说一声。 太子妃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，早有宫女揭开那小盅，原来是金黄色的汤羹，十分浓郁，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太子妃布菜的手势也好看，怪不得书上说只如削葱根，姿态优雅，温柔婉约，书上还说举案齐眉，应该就是这意思了。但萧景琰并没有接，太子妃盛了一碗羹，他就晾在那里。 到底是父皇一片关心。 太腻了，不想吃。你要吃吗？ 萧景琰神色仍然是他一贯的冷淡，太子妃眼中有过一瞬间的惊讶，因为这提议实在不合理智。本能地笑起来，掩饰着尴尬。然而还没等他开口拒绝，就听见萧景琰接着道：“ 说你呢，小严。” 严君玉正偷偷吞口水，没想到被抓个正着，吓了一跳，被太子和太子妃两个人盯着，不由得有点结巴：“ 我不吃。” 他再没规矩，也知道这是庆德帝赏给太子的，不敢随便吃。萧景琰总算勾起了嘴角。 馋成这样还说不想吃，吃吧，没事，父皇赏了我就是我的。 他说的合情合理，严君玉不由得有点受不了诱惑，慢腾腾挪到桌边坐下。太子妃仍然十分温柔，还替他安住。本来远远看着就觉得太子妃美得让人心惊，这样近距离一看，更觉得眉眼简直像神仙一样好看。严君玉顿时有点脸红，太子又问， 玲珑要吃吗？ 玲珑是太子妃亲妹妹， 真正世代簪缨大族，能进宫来，规矩不知学了几千几万，自然知道这是僭越。但是他心气高，见严君玉都敢坐下，明知不合规矩，也硬着一口气坐下了。太子妃笑着看他一眼，也给他盛了一份。严君玉对吃的还是很热衷的，咬起来吃了一口。原来不全是汤羹，不知道是用什么炖的，软糯弹牙，又入味儿，唇齿都是香的，鲜美异常，简直连舌头都要吞掉。他还是小孩子心性，吃到好吃的顿时笑起来，眼睛弯弯的。 真好吃啊。 太子也笑了。 看，我不会骗你吧。 正吃着，又有人进来回话，太子干脆洗手漱口，回内殿继续看奏章去了。太子妃也回东宫去了，留下严君玉和玲珑在这里。严君玉正埋头吃，听见一边的玲珑冷冷道： 哼，你真会装。 装什么？ 严君玉一头雾水，玲珑突然发难： 不过是鱼肚罢了，别装得像没吃过一样。你以为这样就能讨金燕哥哥欢心了？ 鱼肚可以这么好吃的吗？ 严君玉对他的质问恍若未闻。玲珑站了起来： 鲍参赤肚不知道吗？比饭还常见，我不信你没吃过。 我真没吃过。 严君玉神色坦荡，玲珑也没法继续责难下去了，只能冷哼了一声，转身要走。眼角瞥到严君玉忽然伸出手来，十分惋惜地端起了他那只尝了两口的那一碗，顿时气得柳眉倒竖： 你敢？ 又怎么了？你剩这么多实在浪费了。 严君玉拿他这骄纵的脾气实在没有办法。 我浪费又怎样？我吃过的东西谁也不准碰。 那你完了。宫里小太监经常偷吃主子剩下的饭菜，你的口水早被好多人吃了，你发脾气也没用啊。 严君玉这个年纪还不懂这话的暧昧之处，倒是玲珑的脸顿时涨得通红，又是急又是气： 你不要脸。 我怎么不要脸了？我又不吃你剩下的，我带回去给小福子他们吃，他们一点也不嫌弃剩菜，只要好吃就行。 有声剧长安少年游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